忘了我言儿愚蠢，好落你忘到了你回来，算算你三年，想不到才相见，别离又在明这一回你去了几时来，难道有三年，左三年右三年，这一生见面有几天，恨三年诉三年，还不如不见面，明明不能留恋，偏要苦苦缠绵，为什么放不下这条心，情愿送留恋，我为什么偏要苦苦缠绵，为什么放不下这条心，情愿守熬尽。